想说，好娘真的好娘，我想面子没有爱重要，好娘你好娘，假装一切都很好，走到下个路口应该停下还是走，你是我的快乐还是个喜欢呢，用力谈着恋爱是不是害怕寂寞，怕自己会寂寞，好娘真的好娘，我想面子没有爱重要，好娘我好娘，假装一切都很好， 直到永远，我们。 们单纯的世界，折好的飞机里面写着从前。 是伤痕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阴明散散无你的微停留 没听见都没听见别人在说我却在想念不好意思请你再说一遍这次我先不想他我的心不很奇怪控制不来心情就像台风去游来不像是爱情小说的安排现在只有一点期待怎么办呜 直相拥。当你靠近的时候，选择拒绝只是借口。想牵起你的手，又怕自己不能承受。心不由己，一次一次的逃避，一天一天的沉迷，爱情和理智的战役困在原地。在意别人的在意，躲不过目光的偷袭。 将我推向椅背，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远离地面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三级的引力，快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空隙，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仿佛过瘾，后悔来时这么痛苦。 不过期。 在你之后 ，something happened to me。